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朱茵，英文名 Angela， 目前在硅谷的 Airbnb 支付组担任技术经理。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，后来在美国莱斯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和博士学位，期间共发表了国际论文10余篇，主要涉及的领域为程序语言设计和生物信息学的大数据分析。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，我做过一些体系结构和嵌入式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工作。在 RIS 大学时，我的硕士课题是程序语言设计，那个期间我掌握了很多编译器相关的理论。博士课题是生物信息学，用到了很多机器学习相关的技术。进入 Airbnb 之前，我在 Square 公司工作，我是那里的第一位华人女工程师。那个时候只要做支付和搜索，当时公司的软件工程师团队真的是太强大了，基本上都是 Google Staff 级别的牛人。靠着创业公司本身锻炼机会多，再加上牛人悉心指导，在 Square 的2年让我在支付和搜索领域获得了极大的成长。我的人生在入职 Airbnb 之前可以用平淡和专注来形容，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不断的积累和练习，我独立的学习做科研或者长时间的编写代码。虽然是女工程师，但我对编程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，写程序可以让我自然而然地沉迷其中，我可以一整天坐在电脑前噼噼啪啪地敲击键盘编写代码，饿了就随便吃一点，有的时候会忘记喝水，也不会觉得困。等从代码和逻辑中抬起头来，发现一天的时间已经不知不觉地流走了。编程非常容易让我进入出神的状态，机器完全是逻辑控制的，没什么情绪，无论运行良好还是当机挂掉都会有原因，肯定不是因为它开心或者不开心。我喜欢用代码与计算机沟通。 Airbnb 是我踏上管理这条路的起点。起初我是组里的技术骨干，主要负责支付与交易相关业务的架构。但是人总是要成长的，总是要走出舒适区，我在老板的培养和提拔下，一步步从技术转成了技术管理者。来 Airbnb 之后，我遇到了两位改变了我生活足迹的人。一位是池建强老师，他让我慢慢走上了分享和写作的道路。我的公众号滴答滴答就是在那个时期创建的。分享与写作让我认识了很多人，也让很多人认识了我。另一位是我的老板杨江明，他一点点指引我走上了带项目带团队的道路。很多谆谆教导极大地加速了我这2-3年来在职场上的进步和成熟。不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管理上，我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当你充满激情快步前行的时候，反而有更多新鲜的领悟可以分享，更切身的体会可以鼓舞同行的人。这2-3年可能是我积累和成长最快的一个阶段了，我获得了很多前辈同事和朋友的帮助，因此我也愿意把一些技术和管理上的领悟及忠告，还有在硅谷工作的体会与见识，通过这个渠道分享给大家。我的专栏主要会有4部分内容。首先是我在技术领导方面的一些学习感悟，很多好的道理来自我的上级和我自己的思考，来自我在硅谷公司的见闻和实践，有些东西我还不能非常熟练的应用，我也还在练习。但在过去一年的刻意练习中，我发现了很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，并会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。其次是一些技术领域的内容，这些内容源于我的工作，我想分享给你的不仅仅是一些技术细节，我会更着重技术在领域内的应用和前景，在工作中的实践和概括，我会给出自己的观点和做法，你也许有不同的想法，告诉我，我们都将获得成长。还有一部分是关于硅谷文化，我会谈一谈这些年在硅谷的见闻和经历，比如硅谷的产品经理和工程师是怎么协作的，硅谷的面试流程和开发流程，硅谷人到底忙不忙， Code Review 怎么做，编程马拉松里的趋势和价值等。这些内容将有助于你了解美国互联网和中国的差异，文化互补，兼容并蓄。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技术人成长的，也记述了我遇到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心理路程，如何对更多的工作说不，如何建立个人影响力，如何做自己的职业规划等等，这些内容对技术人和初级的管理者或许会有所帮助。 我喜欢和工程师们一起工作、阅读、学习和交流。我常常会折服于工程师们的睿智、呆萌、执着、单纯和幽默。他们说着别人听不懂的笑话，做着这个时代最具创新性的工作。他们充满好奇心和创造力，并希望用技术改变生活。我是朱茵，我是个女工程师，与我处在同一成长路上的人很多，大家都会看到相同的景色，也会遇到相同的困难。我会把自己的思考、经验和解决过的困难第一时间分享给你。这就是我写这个专栏的初衷，让我们互相陪伴并一起成长。